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法国政府宣布呢，将从2018年开始采取强硬的法律手段，向假新闻 （fake news） 现象来宣战。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沙特阿拉伯。2017、2018，沙特频频出台过去针对女性的一些禁令，那么这一次呢，是宣布解禁女性不能去足球场的这样一个禁令，女子也可以看球赛了。节目里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美国政府宣布呢，将在近期解除对萨尔瓦多人在美的居留保护。政令一出，加拿大打喷嚏了，这是为什么呢？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法国政府宣布，从2018年1月开始呢，向假新闻宣战，将从立法层面给假新闻给予处罚。说起假新闻来，在互联网时代，有时候新闻真的是真假难辨，假新闻呢，也可以扮演得非常的逼真，从而在某一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事实上，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为假新闻所迎合，宁愿相信假新闻。而对那些事后的辟谣，反而觉得是不可靠的，真是让人无法来把握事件的真与假。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右翼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说呢，朝鲜将于2017年9月进行第六次核试验。那么中方决定，如果朝鲜承诺进一步停止核试验，中方将会在经济和军事层面对朝扩大援助，保护金正恩政权。在事后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就核实这个报道呢是否属实。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回应说，只有一句话， fake news， 假新闻。近年来，各种新闻传播渠道的不断产生，加上缺少监管机制，假新闻呢也借助网络扩大了影响力，对很多地方的社会生态、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干扰。柯林斯词典公布的2017年全球十大热词当中， fake news 假新闻就名列第一位。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他本人在竞选的时候呀，就差点因为一条关于他个人在外国开设私人账户的假新闻扰乱选情。好，我们来看看新的一年当中法国如何立法向假新闻宣战。 马克龙表示，新法案将要求所有受赞助播发的新闻报道提高透明度，比如需要公布赞助人和相关媒体控制者的身份，并限制此类新闻报道的赞助金额。他指出，根据这一法案，一旦媒体播发的消息经证实是假新闻，那么经司法部门裁决，相关内容、网页链接、用户账户均可被取消或关闭，甚至限制访问相关网站。法国资讯电视台等媒体报道称，去年大选期间，一些媒体爆料说，马克龙在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避税天堂巴哈马群岛开设个人账户，险些干扰到选情。 Donc on va se dire les choses en vérité, mais Russia Today et Sputnik ne se sont pas comportés comme des organes de presse et des journalistes, mais ils se sont comportés comme des organes d'influence, de propagande et de propagande mensongère. 而对于马克龙的指控，今日俄罗斯负责人温柔地回击。 First of all, we have never, you know, covered that aspect of the story, and we will never cover that type of the story because this is, you know, this is not what RT stands for. And I honestly think there are topics that one should not cover as a journalist because they are more personal topics, right? And I mean, we have been accused in the past of spreading rumors about that, but that is not true. 近年来，陆续有国家出台法律法规打击虚假新闻。 去年九月，因担心虚假新闻干扰联邦议会选举，德国出台网络执行法，规定社交网站必须在24小时内删除在其平台上登出的非法内容，否则将面临最高5000万欧元（约合3.9亿元人民币）的罚款。意大利政府则在去年二月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建议对虚假新闻相关网站进行处罚，甚至可判处相关负责人入狱2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在我们的节目中，曾经多次关注过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的研发的进展。其实在很多领域当中呢，机器人只是一种代称，因为它的外形呢并不像是人，但可以精准地模拟人的动作或是一些功能。而就在这个星期，被认为是最像人的机器人索菲亚来到了中国。刚刚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的精密机器人索菲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的录制。录制现场，人们都在惊叹，索菲亚真的太像人了。她拥有橡胶皮肤，能够出现很多自然的面部表情，特别是她的对答功能尤其令人惊叹。当你提问的时候，她可以娴熟地说出一大串关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或是感受。索菲亚和她的研发者此次来到中国呢，也是要告诉中国同行他们的最新研制进展，同时呢，一款像中国女孩的索菲亚的妹妹也将诞生了。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通过下面这个片子来了解智能机器人索菲亚。 画上眼影，涂上唇彩，穿起时髦的白色高领衬衣和黑色裙子，刚刚来到中国的索菲亚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她应召面对镜头，她时不时眨眨眼，做出微笑的表情，摆出各种手势。与她一起拍照的就是她的创造者大卫汉森。汉森表示，他认为5年内包括索菲亚在内的人工智能就会变得更有生命，这也将给人类如何审视自己带来挑战。不过眼下单单是索菲亚的对话能力就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Someday, yeah, I have to say it's kind of hard to be controlled by people all the time. I can understand how kids get frustrated. 索菲亚之所以可以完成这样的对话，并且能够与人类进行自主互动，这都要归功于她拥有一个特别的大脑。这个大脑被储存在云端，通过云端智能技术来进行深度学习和训练，以获得较高的智能化水平。而工程师也会一直对索菲亚进行升级，以便让她更具人性。汉森表示，接下来他们准备大规模生产索菲亚，并从教育、医疗培训、客户服务等具体特定的领域开始商业用途。考虑到索菲亚制造成本，他们将通过缩小索菲亚的体积，让它变得能让消费者支付得起，其售价预计差不多在200美元左右。此外，汉森今年的另一个大计划就是将在数月内推出名为爱的中国版索菲亚。爱将拥有一张标准的中国人脸庞，其母语也将为汉语。目前这位索菲亚的中国妹妹还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不久后就会与大家见面。 智能机器人索菲亚最使人惊叹的是她非常精细的面部表情。索菲亚的橡胶皮肤呢，可以让她做出各种人的表情，高兴、生气、陶醉等等。而她的创始人也带着索菲亚走遍了世界各地，展示她的惊人技能。下面我们为您播出与索菲亚在美国的一个表演，主持人请她唱一首歌，她唱了，来听听她的歌声。同时呢，在唱歌的时候，索菲亚还做出了非常陶醉的面部神情。 So, Sophia, do you want to demonstrate just a few bars of the song you sang at Klokkenflot? All is full of love. All is full of love. All is full of love. Oh.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前面给您介绍的精密机器人索菲亚是目前唯一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他是哪里人呢？沙特阿拉伯人。在这个国家里曾经有很多禁令，进入2017年之后呢，他们也在不断的修改和解禁。比如前不久我们节目曾经为您介绍过，从2018年开始，沙特是35年来首次解禁电影院，在国内可以开设电影院，人们可以在国内看电影了。过去呢，看电影是要出国的。那么另外一个，沙特曾经是全球唯一一个禁止女性驾车的国家。而在2018年6月，沙特就会正式解禁这个禁止女性开车的禁令。而就在这个星期，沙特又宣布女性可以去球场看足球赛了。好，来听报道。 3个多月之前，沙特女性第一次走进我身后的法赫德国王体育场来参加沙特国庆日的庆祝活动。而在今天，沙特女性再一次走进这座体育场，现场感受足球比赛的魅力。 当天的比赛在坐镇主场的利雅得希拉尔对和到访的吉达伊蒂哈德两个强队之间展开，吸引了将近50,000名球迷现场观战。球场为首次入场观赛的女观众设置了家庭区，与单身男性观众的区域划分开来，售票点等也有专门的女性员工服务。尽管配有注册采访证件，但由于记者和摄像师均为单身，还是被球场管理人员拒绝进入家庭区。虽然距离较远，但身着黑色长袍的女观众组成的方阵与身着彩色队服的主客队球迷彩色方阵对比鲜明，十分容易辨认。不少女球迷在观赛后表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沙特女性曾于2017年9月23号进入利雅得的法赫德国王体育场参加国庆日庆祝活动，随后又在11月4号被允许同家人一起在体育场内观看一场极限运动表演。此前曾有一些沙特宗教人士担心陌生男女在公共场所相处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建议政府继续对女性现场观看体育赛事加以限制。2017年10月，沙特体育总局宣布从今年初开始允许女性进入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的三座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这也是沙特境内体育赛事现场第一次对女性观众开放。不少来到现场的女观众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更多的领域对女性开放。 غير انه في انه السعوديه مقبله على يعني انفتاحيه ضخمه انه في اشياء قدروا يوفقونها ما بين الرجال وما بين النساء。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舌尖上的世界文化遗产第三期，今天呢为您介绍泡菜。在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食品类的名录中呢，泡菜是唯一一个两次入选的这样一个食品。同一种食物为什么会两次入选呢？因为它们代表着韩国和朝鲜两个国家不同的珍宝。接下来我们就要为您介绍泡菜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之争。2013年，韩国申请泡菜以及该国的泡菜文化成为了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韩国的泡菜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也令朝鲜感到呢有些不满。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泡菜之争中，朝鲜于2015年获得了进展，朝鲜也将本国的泡菜进行了申遗。相信大家对朝鲜泡菜或是韩国泡菜呢都不陌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也深刻地进入到了我们的饮食文化当中。这种非常辛辣的，常常是闻起来就感觉味道很浓烈的食品呢，完全可以激起跟口味一样的浓烈情绪。那么到底韩国、朝鲜三八线一南一北谁的泡菜更出色，这样的问题常会令不同地区、不同社区甚至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爆发激烈争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呢，因应着季节制作美味的泡菜，这是所有朝鲜人共同的体验，而且在购置原料等等准备过程当中呢，他们总是彼此帮助。从古至今，每年的11月到12月之交，朝鲜人都会全家出动制作大量泡菜，陪伴他们度过漫长的冬日。2015年的一次民调显示呢，这种红彤彤一看就觉得很辣的食品 ,95% 的韩国人、朝鲜人天天都要吃，超过一半的人会把它作为每顿饭必备的配菜，哪怕是快餐呢也不能少了他们。 朝鲜半岛的居民把泡菜视为超级食品，很多人相信食用泡菜是有益健康的。更有专家指出呢，在2003年非典肆虐中国的时候，临近的朝鲜半岛问题不大，都是泡菜保护了他们。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美国官员在1月8号表示呢，特朗普政府即将结束对萨尔瓦多移民的特别保护计划，这意味着在美国境内有大约20万萨尔瓦多移民需要离开美国，否则呢面临着遣返的这样一种处境。消息传出之后，加拿大一方立刻打起了喷嚏，更有媒体呢用“颤抖吧加拿大”这样的题目来吸引众人的关注。这是因为这20万萨尔瓦多移民如果需要离开美国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徒步越境前往加拿大。美国政府给20万萨尔瓦多人提供的美国暂时居住的保护项目会在2018年3月到期，届时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像对待在美国的海地人一样宣布，因为其国内条件已经改善了，已经不需要美国政府继续提供保护，从而呢让这些萨尔瓦多人失去继续在美国合法居住的身份，那么他们一定会继续北上跨境进入加拿大寻求难民庇护。加拿大如何来应对这一难民潮呢？这也是摆在加拿大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好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的介绍。他要说的是，在已经进入加拿大的难民者中呢，有不少人已经开始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或许是个好消息。来听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非法移民跨过加美边境到加拿大寻求避难的新闻一直未断。仅皇家骑警记录的在魁北克截获的人数就超过 1.5 万名。在开始阶段，政府和民间慈善机构为所有难民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庆幸的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已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联邦政府方面说，从去年7月至11月的5个月内，就向寻求庇护者发出了近3000份工作许可证。而魁北克这几年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去年11月份该省的失业率为 5.4%， 属于加拿大最低的，也是魁北克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因此，在魁北克，很多企业面临难雇到人的问题，包括技能型和非技术型的工人，而这正好为成批抵达的寻求庇护者提供了就业机会。魁北克省雇主理事会主席伊夫多瓦尔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对于老百姓来说，有机会工作可以赚钱养家糊口，而不是留下来后什么都不干。 CBC 在蒙特利尔的记者最近的一个下午到海堤社区中心采访了由家禽和猪肉加工公司 Olay Mill 举办的招聘会，看到来参加招聘会的有100多人，大多数是近几个月来寻求庇护者，他们渴望在加拿大建立新生活。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一位叫阿米西亚尔的31岁男子，他告诉记者说，他是海地人，已经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住了两年，去年8月份非法越过边境从美国进入魁北克。在等待移民和难民委员会听取他的难民申请期间，阿米西亚尔找到了一个公寓，孩子也进了学校，他申请了联邦政府的工作许可，正在寻找工作。他说 If you have a work permit and then apply for the job, maybe like after one or two weeks, they're gonna call everybody. So I come here. 如果已经拿到了工作许可，到这里登记后，通常等一两个星期，他们找到雇人的公司，就给大家打电话。找份工作是第一步，开始在加拿大工作了，我就可以不再领救济，开始交税，改善我和家庭的生活。海地之家的金融读写能力顾问黛西·阿尔辛多说，不少难民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感到自主有能力，而也有几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寻找到工人。奥利米尔肉联厂在全省的几家工厂有500多个工作岗位，这些职位通常很难雇到人，部分原因是工作要求高，另外需要在蒙特利尔郊外的工厂工作，工作性质涉及禽或猪肉的屠宰及加工冷藏。 该公司认为最近抵达的寻求庇护者是潜在的新员工。公司的发言人说，他们当然需要钱来谋生，他们需要工作。如果他们有工作许可，我们对这些人很感兴趣。这些岗位是全职的、永久的职位，每小时工资在14.8块到21加元之间，而且工厂也有工会组织。海地之家的总干事维尔弗朗什说，他的组织会密切关注被招募的那些寻求庇护者，因为他们不确定的身份可能使他们面临剥削。他说， When we accept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mpanies is because we are sure that the pay is good and the conditions are good. 我们寻找雇人的合作公司时，都会注意那些确认条件比较好、薪水也不错的公司。就目前而言，这是一个渴望求职者和急于雇到员工之间的良好契机，可以让寻求庇护者感觉在加拿大扎根，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作为招募过程的一部分，欧雷米尔还租了一辆大巴车，让那些申请工作的人在海地之家集合，坐上大巴到蒙特利尔以东约50公里的火鸡屠宰场参观并接受面试。阿米西亚尔也在大巴车上，他说他知道这项工作会比较艰苦，而且通勤也比较累，但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值得尝试。他在工厂接受采访说，我将尽一切努力谋生，如果我们不工作就不会进步。另一名在去年8月抵达加拿大的海地难民裘德·拉夫特，在12月初已经被工厂聘用了。他穿着白色的大褂接受记者的采访说，这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受欢迎，他认为这是开始加拿大新生活的垫脚石。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仍在等待移民的听证会，看看他是否可以长期留在加拿大。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年这个冬天加拿大气温的反常之处，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的介绍。 今年的冬天，加拿大北边和南边的天气似乎掉了个个。这个星期二，加拿大育空地区的首府白马市气温居然比多伦多市要高。科学家们说，最近这些年来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今年的冷和北极极地涡旋有关系。大气环境研究所是美国位于波士顿郊外的一家商业公司，这个公司的冬季风暴专家朱达·科恩说，北极极地涡旋是北极周围一个巨大的圆形天气模式，超冷空气通常是被锁定在北极极地涡旋中。然而当极地涡旋变弱，就会出现类似水坝崩了的一样的爆裂，超冷的空气往南移，从而就导致了超强的寒流。有关专家们说，今年北美的天气确实冷得出格，但更加出格的是这样寒冷的天气平均持续了大约10天，长度少见。在新年夜之际，也就是跨年的时候，加拿大各地的一些地区，包括阿尔伯塔省的莱斯布里奇和克莱尔霍尔顿、多伦多、渥太华、基奇纳华铁卢、特伦顿、魁北克省的部分地区，气温可以说都滑到了危险的程度。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统计，在2017年1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国有许多地区刷新或者打破了当地的低温记录。那么今年是只有北美这么冷吗？专家们说，不幸的是北美今年是很倒霉。在进入冬天后，美国和加拿大一直处于深度冻结状态，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气温却比正常情况要高。美国缅因大学气候变化研究所分析说，这个星期二1月2日，全球的整体气温比正常水准要高出0.5个摄氏度，而北极则比正常温度高出了3.4个摄氏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气象学教授杰森·福塔多表示，人们不应该把一个地区出现了几天或者几个星期的天气和多年甚至数十年的全球气候混淆起来。他说，天气